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23集。听到这话，离的脚步滞了一滞，又向前走去，并没有回答。橙子只能看到他嫩嫩的耳廓，白皙的后颈，看不到离的表情，却感到离身上突然散发出来的失落，于是不再追问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秘密，一条龙的秘密会隐藏有多深呢？橙子的感冒并没有完全好，经过一上午的折腾，困倦到不行，中午的时候就蜷在床上沉沉睡过去了。他隐约听到客厅里传来扑通一声水响，会心的一笑，离变成鱼跳到水族箱里去了。他想这么做一定很久了。迷迷糊糊的睡去，不知睡了多久，被客厅里传来的说话声吵醒了。是谁来了？是在跟离说话吗？橙子起了床，扶着家具小心地往外面挪去。 你终于不再躲了。 居然是奕晨的声音。离的眼睛看着别处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却问道，你是怎么找到他的？奕晨略带嘲讽地微笑了一下。 我在人间有很多眼脉，想查到一件事，找到一个人是很简单的。 离的眸转向他，透出一丝寒意。奕晨却笑了。 哼，我找到他只是为了等你，我知道你迟早会来。 李也笑了，略带着讥讽。哼，或许你更希望我不要出现。奕晨弹了一下手，有些无奈。 你看你总是这样，我只是希望你回去。 李沉默了一会儿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回去的。奕晨走到李的跟前，靠近他的脸，有几分恼怒。 我放心？你就是这么看我吗？ 离的嘴角扯出一个冷笑。我了解你。奕晨的唇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线，一缕阴影在眼中一闪而过。 你太自以为是了。 你太矫情了。离话语里讽刺的意味毫不掩饰。奕晨抬起下巴，一点危险的意味闪在眼里。离毫不避讳地看了回去，加重口气，一字一句地说，我永远不会回去。奕晨似乎有些无奈地笑了笑。 父皇真是把你惯坏了，你会失去多少自己知道吗？ 哼，我甘愿的。奕晨叹了一口气，不知是有些轻松还是有些无奈。 随你吧，你自己保重，三弟。 砰的一声，一个女人扑开卧室的门，重重趴在地板上。橙子顾不得摔得毫无形象，只忙乱地抬了眼，看向奕晨的脸。 刚才他称呼离什么？三弟，三弟，那奕晨他也是？ 奕晨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他，撇了一下嘴，蹲下，伸手捏住他下巴。一双深黑的眸子别有意味地看着橙子。 你是怎么照看小柯的？他满身臭气地爬到我那儿去，说有人把他冲下了马桶。 橙子一时惊喜不已，以致忽视了被捏住的下巴。 啊，小柯回去了，他还好吧？ 不劳你费心了，既然你照顾不好他，我就将他收回去了。 说罢，他深深看了橙子一眼，松开手，站起来转身就走，一边头也不回地招招手。 再见了。 橙子看着奕晨的身影消失，一时间感觉自己还没有听明白，他是说回收了小壳，还是回收了他们两个之间曾经存在的所有不清不楚的味道。他头也不回地挥挥手，貌似轻松，却透着决绝的意味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直到离把他抱在沙发上，才聚焦了因为巨变而惊到涣散的目光。 落到黎的脸上，痴痴呆呆地问， 他刚才叫你什么？ 黎垂下目光，淡淡地回答， 三弟，臣是我大哥，凌渊海龙王大太子。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，橙子还是被焦雷击中，两眼发直，无法将易主管跟龙王大太子这种腾云驾雾、光芒四射、翻云覆雨的形象画上等号。 可他当我们的主管已经很久了，他很专业呀，我们部门销售业绩一直在上升呀，他怎么看都不像爬行动物呀。 黎横了他一眼，难道自己像爬行动物了？ 臣自小精明严谨，成年后他一直帮父王打理凌渊海和其他海域的商业来往，管理人间的小商业自然是游刃有余的。 天哪， 怪不得他的小乌龟与众不同。 那小壳呢？小壳是不是个乌龟精啊？ 他不但是乌龟精，还是臣埋伏在你身边的小奸细。 啊，奸细？我身边？为什么？ 显然不是图色， 为了找我。 黎的目光忽然暗了下去，低头沉默了。怪不得小柯有时候会失踪，这么说来定是跑去通风报信了。橙子忽然想起他们之前的对话，他们两个说得很隐晦，像是打谜语一般，自己听不明白，却隐隐觉得自己被牵扯了进去。什么回去，什么等他，什么迟早会来。想了想自己平淡的生平，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。是什么原因使两位龙太子先后来到自己身边的？原来奕晨的到来和接近都是别有目的，甚至连小壳都是设计中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像橙子想的那样略微微妙，略有不同。他还真不是一般的自作多情。橙子落寞的神情落在黎的眼里，他猜到了橙子在想什么，一股郁闷袭上心头。从他们还是拖着尾巴的小龙时，陈就喜欢跟黎抢东西，而黎却不屑和陈相争，把抢夺的目标嫌弃地丢在陈的脚下，扭头就走。而这一次他却不想再谦让，一点也不想。 坑坑就是我就是小狐仙。大家好，我是似水一梦，欢迎订阅评论点赞，精彩不容错过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